欢迎来到觉醒次元有声世界，现代多人有声剧《初恋症》，由喜马拉雅、九淮中文网、觉醒时代联合出品，作者夜很贫瘠，演播彭瑶、锦鲤、嘉康、孙瑞阳等。点击订阅，第一时间收听精彩内容。 第94集，麦玄的脸色渐渐变得不好看。林建威当没看见，继续道： 实话说，姐姐，你追我哥追了4年，我很敬佩你。但是看你这当面一套背面一套，话里话外含沙射影的样子吧，我对你实在喜欢不起来。所以呢，我真诚地希望你尽早放下对我哥的执念，不然到头来你能不能和我哥在一起就是我一句话的事，那多浪费姐姐宝贵的青春啊，对吧？你还是早日回头脱离苦海，寻找你真正的幸福去吧。 麦玄的脸彻底黑了，云建威笑嘻嘻站起来，奶茶推到一边，随手对他比一个敬礼告辞的姿势，转身甩着包走了。当晚云建威洗过澡，穿着棉睡衣躺在沙发上一动不动。沈今年过来拍拍他： 躺这儿做什么？别着凉了。 云建威出神望着天花板，忽然没头没脑地问： 今年你觉得我自私吗？ 当然不。 沈今年蹲下来： 你一点都不自私，怎么突然这么说？ 我好累啊。 云建威闭上眼睛： 我有点撑不下去了。 沈今年紧张起来，小心询问： 怎么了？累了就休息，别硬撑。 云建威侧过身与沈今念面对面，沈今念看到他的眼眶有些微红，表情有些怔愣，又很落寞的样子。 我在想，是不是不该这么对我哥，我自己想得到一个答案，所以就逼着他给我一个答案。 别这么想，你怎么突然有这种想法？阿峰哥和你说什么了吗？ 没有，但我今天和我哥的妈妈见了一面。 彭姨热情善良，真心真意地对他好，几乎把他当作自己的小儿子一样疼爱。今天再见到彭姨的时候，看到他依旧质朴可爱的笑容，看到他与麦玄相谈甚欢，看到他看向麦玄时隐含期待与喜悦的眼神，云建威就意识到了真正的问题所在。他在意的不是麦玄，而是未来中出现的某个人，那个人是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那得是个女孩。云建威或许想齐峰是有些喜欢他的，但过了这么久，齐峰仍在思考，仍在踌躇。如果自己是个女孩，他哥或许不会有这么久的思考和踌躇。云建威心想，何必把他哥推到一个这样的两难境地。12月，云建威给学校请好了假，决定提前半个月前往英国，先花点时间适应国外的生活。他已在网上订好自己的住宿，提前准备好了一切手续，买好机票，收拾好行李，还给房东预付了自己半年的房租。出发当天，云洪洲特地来绅士机场送他，沈金念和于浩也想来送，云建威没让。于是这回只有父子俩在机场的 VIP 休息室坐着，等待飞机起飞前的通知。万竹香得知云建威要出国交换一学期，托云洪洲给他送来一个礼物，一套价格上万的昂贵西装。被云建威吐槽说自己只是出国一学期，又不能参加毕业典礼演讲，要西装做什么用？虽是这么说，还是收下了。云洪洲坐在沙发上和工作人员端来的茶，左右看看，问云建威： 哎，怎么没喊你哥来？ 云建威兀自玩手机。 喊他做什么呀？ 云洪洲无奈看自家儿子说：“ 不管怎么样，阿峰还是你哥哥，你都要出国了，要是一声不吭就这么走了，你哥多伤心啊！” 云建威放下手机没说话。云洪洲逗他：“ 做不了恋人，也还是可以做朋友嘛。” 别说了。 云建威受不了他爸，只好拿起手机起身走出休息室。他不想打这个电话，他觉得自己要学会淡忘一些不该放在心里的东西。但他爸却在提醒他，成年人需要一种更成熟的处理方式。云建威拨出齐峰的电话，今天是周一上午，齐峰应该在上课。云建威抱着某种侥幸的想法，但手机只响了几声，齐峰就接起了电话。 微微。 齐峰在电话那头叫他的名字，云建威愣了愣，下意识回应：“ 哥， 有什么事？你现在在哪里？我怎么听到有广播的声音？” 云建威忽然感到齐峰的声音很遥远，他想这一次，如果自己不告而别，他们是否会从此真正分别？齐峰不用再费力的考虑和煎熬，只要距离拉开，他们就能好好的喘口气。 我在机场，准备去交换了。 手机那头，一时沉默无比，接着齐峰的声音紧绷而克制的响起：“ 今天就走，现在。” 嗯。 云建威无话可说了，他觉得一直以来自己该说的不该说的全都已经对齐峰说过了。 微微，你等等，我现在过来送你。 不用了，有我爸送我呢。你现在没在上课，我到英国以后啊会和你发消息的。 我有话和你说，之前我说我会想你，不是一月才走吗？怎么提前了？怎么什么都不和我说？你几点的飞机？我现在就过来。 齐峰的声音变得慌张。 哥，你别过来了，真的。 云建威站在人来人往的机场大厅，人声嘈杂，广播在大厅里回荡。他怔怔看着地上自己模糊的影子。 你也别再想了。哥，我喜欢你这么多年，不是想让你难过和不开心的，我太任性了，对不起。我希望你开心，所以别想了。我们两个以后一定都会有很好的未来，我会重新开始的，哥，你放心。 齐峰那边的喘息愈发严重，声音里似乎压抑着某种痛苦的情绪。 微微，你别，我们当面说好吗？你等一等，哥马上就过来了。 下课铃声响起，英虫一个头点地醒来，往旁边一看，齐峰不知什么时候不见了。桌上纸笔和笔记本还在，书包也在。英虫疑惑四处看， 人呢？ 11点左右，机场附近开始堵车，车流变得异常缓慢。齐峰从其中一辆出租车下来，关上门，朝机场狂奔。他腿长，常年晨跑，加速跑起来如风一般快。12月寒冷的天气，他的额角全是汗，奔跑时呼出的白气猛地涌进半空，然后消散。他以最快的速度跑到机场门口，气都没喘匀就冲进大门。冷不丁与往外走的云洪洲差点撞上。 哎，小心。 云洪洲差点以为自己看错，非常吃惊。 阿峰，你怎么来了？ 齐峰深深喘息着慌忙问道。 微微呢？10分钟前就进闸口了， 这会儿应该已经上飞机了。 云鸿珠担忧看着齐峰， 微微和你说什么了？这孩子又胡闹。阿峰，你还好吗？